2021年1月26日新增73宗确诊，本地占69宗，38宗源头不明。 政府认可复星 BioNTech 新冠疫苗在港紧急使用。 丽港城五座三个医室及其他单位共10宗确诊及初步确诊。 美国众议院稍后向参议院提交弹劾特朗普条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啊，星期二嘅朝早，2021年1月26日，喺千禧年代咧，由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0%噶。寻日疫情嘅情况咧，就本地个案69宗，源头不明咧系有38宗嘅。大家都記得啦，啱啱過去嘅星期六日，佐敦咧就劃出咗一個嘅受限區域，咁啊封區咧接近48小時，咁喺星期一嘅凌晨咧就解封嘅，咁入邊咧有一啲嘅商户都受影響嘅，呢個可以稍後咧我哋會再同佢哋傾下。咁而疫苗方面咧都有啲嘅新進展嘅，見到咧食物及衛生局咧尋日就批准 BioNTech 疫苗喺香港咧緊急使用啊，話首批嘅100萬劑預計咧喺二月底咧就嚟到香港噶啦。咁究竟真係可以幾時係接種到呢啲疫苗呢？有邊啲人可以打先呢？請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咧，可以同我一齊傾下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早晨。 早晨，早晨，蕭樂文。 先問一下局長先，而家就話可以緊急使用BioNTech 呢一個嘅疫苗啦。有冇話最新情況係點樣啊？ 係嗱，其實咧，我哋琴日咧就宣布咗啦，就是、認可咗咧。是有關即係專家委員會俾我哋嘅一個報告啦，同埋咧就係即係認可咗呢一隻由復星醫藥同埋德國藥廠 BioNTech 嗰個新冠疫苗喺香港咧係作緊急使用嘅。咁、當然咧，我哋都要係為咗確保呢個疫苗咧係持續安全咧。有效同埋即係有個品質保證咧，咁我哋亦都係附加咗一啲條件嘅，就要求咧佢個申請人咧都必須咧係要提交有關呢個疫苗例如佢哋有啲最新嘅臨床嘅數據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安全更新嘅報告啊，同埋咧個藥廠例如佢每一批疫苗嗰個品質證明文件咧，呢啲咧我哋都需要嘅。咁當然咧，例如果係我哋而家全部我哋都已經將個報告咧係上咗網嘅，咁亦都喺疫苗嘅安全咧，我哋係即係已經係睇咗個報告係 OK 之後咧，咁當然係嗰個供港時間咧就係好重要啦，因為咧而家咧我哋同佢傾到咧就衛生署同事咧傾到咧就係個首批供港嘅疫苗咧100萬劑咧就都會係已經完成咗嗰個生產嗰個程序噶啦，咁亦都係進行緊一啲安全同埋品質嘅測試，咁就如果佢嗰啲所有嘅測試順利完成通過咗咧，就佢哋預計咧都會喺二月下旬咧由德國咧係運抵本港嘅，咁所以而家當然咧政府咧都係一路密鑼緊鼓，就準備緊一啲即係接種嗰啲嘅中心啊，同埋咧整個嘅程序，同埋當我哋收到呢個疫苗嘅時候咧，都係要有嗰個品質即係完成我哋嗰啲即係質檢嘅程序啊嚇。咁、如果係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盡快啟動我哋由政府主導嘅呢個全港性嘅即係疫苗接種計劃㗎啦。 嗯，頭先咧都講到申請人咧都要繼續咧係交一啲嘅臨床數據啦，一啲嘅品質證明嘅文件嘅。呢啲有冇話幾時要交曬㗎？如果交曬之後，香港又使唔使再自己再做一啲嘅測試啊？定係都係主要係睇佢哋嘅文件多啲咧？ 這個都是一個即是持續的一個程序來的，現在那個疫苗呢其實本身呢我們都已經是即是認可了，它剛才我所說的就是一些的程序，至於我們要求它的顧問專家委員會呢即是衛生署要求他們呢就是要交這些我剛才所說的一些資料啦、就說這個是持續的，即是如果他們因為他這個疫苗呢其實就不是只是香港用的嘛，其實在其他地方呢都是用的、所以如果他們有任何最新臨床數據啊，或者有些安全報告的更新啊等等呢，這些呢就即是他們一直是附交咯，他一附交我們又交給 我哋嘅顧問專家委員會就睇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持續嘅程序嚟嘅啫。 嗯，我見到咧就其實之前咧就話呢個 BioNTech 嘅疫苗咧預計可以喺農曆新年前後供港啦。咁而家就話去到二月尾嘅，即係都遲咗，去到話應該係咪去到三月先可以俾市民接種？點解會遲咗嘅嗰個過程？ 這個呢就都是由衛生署和他們一路是去即是商討那個到貨的日期的。咁當然在他們無論在生產啊或者是他們那個他們自己的測試啊等等這些呢他們都有相關的程序的。咁所以這個呢、就是我們 最新得到的資料的。當然我們都是希望他們是盡快即是能夠供港啦。 嗯，剛才局長都講到場地方面，即如果來到之後就盡快安排即是人士的接種，有沒有說現在考慮在哪裡去接種的？ 我們第一這個就是一個即政府的即主導的一個即疫苗接種計劃啦。那如果是這一隻的疫苗的話，因為它那個對於整個物流啊和整個的程序啦接種啦那個要求呢都是有特別的要求，要求比較高的，所以呢、我們都會是安排呢全香港在18區都會有疫苗接種中心，是由那裡呢是去即負責呢是去即安排，我想是現在是 緊急使用一些特別的群組呢就是去作一個接種這樣。當然呢我們較早前都有講到就說是有一些老人院舍咁嘅，咁當然如果老人院舍嘅時候咧，就係、是、都係要去即係、就是、上門接種咁。咁、所以即係、就是、我哋喺每一個即係、就是、接種嘅環節咧，都係有盡量安排嘅。咁當然其他嘅如果係嗰個整個物流嘅情況咧，嗰、那個要求咧係比較普通嘅一啲嘅疫苗咧，就我哋有啲都係例如係另外 Sinovac 或者是 AstraZeneca 下呢兩隻咧，我哋都係有訂咗嘅。咁所以咧，就嗰啲咧，就如果佢整體個，我哋會按嗰個要求咧，我哋亦都係會即係有同一啲私家醫生咧嘅組織咧都係傾過，睇下點樣樣咧係可以咧係可以喺私家醫生嘅診所嗰度咧係由政府去即係主導嘅一個由私家醫生幫手接種嘅一啲計劃咯。 嗱，各位聽眾點睇咧？即係疫苗有個最新嘅情況，就話可以緊急使用呢個 BioNTech 嘅最新冠狀嘅疫苗喺香港嗰度緊急使用啦。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嘅。繼續想問一下局長，我見到有一啲嘅疫苗接種專責工作小組嘅成員咧，就講到話即係如果喺院舍嘅長者咧，都有啲係健康或者冇咁健康嘅，可能嚟緊咧呢一個 BioNTech 嘅疫苗嚟到香港咧，就健康啲嗰啲人喺接種咗先，係咪會咁樣分㗎？會分健康同唔健康，唔健康嗰啲可能就遲一批先，係咪咁樣？ 其實咧，我諗喺衛生署佢哋核下嘅專家委員會咧，其實較早前咧都已經係即係講咗，同埋去評估咗咧，係邊一啲嘅群組咧係會有個優先嘅即係次序去接種嘅。咁講咗，例如係安老院舍啊，或者係殘疾人士院舍，同埋其他院舍嘅即係呢啲設施嘅院友啦嚇，同埋職員啦嚇。咁同埋咧，亦都係一啲醫療人員啊，同埋有啲其他較高呢啲風險嚇，呢個病2019冠狀病毒病風險嘅必要嘅服務嘅人員，同埋咧60歲或以上嘅人士，咁其實都睇過咧，佢哋嗰啲嘅即係整體嗰個風險嘅嚇咁。咁至於你話如果真係去到老人院要去接種嘅時候咧，較早前咧其實阿林正財醫生咧都已經係有提過嘅，就係、是、都會咧係有啲評估嘅嚇，咁就同埋咧亦都係唔係同一時間咧係去即係接種去到一個院去接種所有院友咁，咁呢啲咧我哋一路咧都會因應咧專家嘅意見咧係去處理嘅、 即係個分法就係、是健康嗰啲就接種先，我想搞清楚係咪咁。 這個是要經過評估先的、整體要經過評估的、 但有沒有定義說哪類才叫做健康、有沒有一些哪些叫做屬於一些病患就是不適合接種處，有沒有這樣分的？ 其實呢當然呢我諗喺評估嘅過程呢都會係我哋都會例如我哋嘅專家啊，我哋嘅衛生署呢其實都會有一啲嘅指引嘅。咁但係呢其實專家呢都多次講呢就係話其實老人家呢其實佢或者係有啲長期病患呢其實佢都係有要需要接種疫苗去保護佢嘅，咁呢個呢亦都係嗰個佢嘅好處同埋個風險嘅一個平衡囉。 嗯，我見呢就疫苗接種專責工作小組成員啦，亦都有提到除咗一啲院舍長者啦、醫護人員啦、60歲以上嘅人士啦，或者長期病患人士之外啦，有一啲譬如紀律部隊啊、跨境司機啊、檢疫中心工作人士呢都會係納入優先群組，係咪咁嘅呢？我見之前亦都有啲講話，譬如會唔會商戶啊、的士司機都會諗納入去優先接種，會唔會係咁啊？而家 其實呢係分開兩樣嘅，一呢就係、是。其實有一啲嘅即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佢哋核下嘅科學委員會咧，其實佢哋都講咗有啲優先嘅即係組別啦。咁呢、這個當然都係會基於係健康嘅理由嚇、啊，健康嘅理由去作嗰個嘅評估嘅。咁、但係咧亦都係喺佢哋嗰度亦都有講有啲其他。可能有啲係較高風險，但係有啲必要嘅服務人員。咁呢個咧，當然我哋要再詳細傾嘅嚇。呢啲咧係喺另外我哋嘅專責小組咧，其實我哋會再審視，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有冇一啲其他嘅組別都係需要係要較早接種咧。咁呢個我哋會檢視嘅。 而家話會嚟香港嘅應該係就三種疫苗啦，其中咧本身提過嘅科興疫苗咧就係一種滅活疫苗嚟嘅。咁而家因為咧未有嗰個第三期數據啦，見到都未喺今次嘅緊急使用嗰個嘅批准入邊咧係包括呢只疫苗嘅。咁我見咧有啲報道就話啦，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向中央提出係咪希望咧向香港可以提供另一隻嘅滅活疫苗咧，就係、是、國藥嗰個疫苗，係咪會咁啊？而家嚟緊係咪都可能會有咁嘅情況，會用另一隻嘅滅活疫苗，包括係就係國藥咁啊？ 其實我哋一路咧都係採取即係雙管齊下嘅策略嘅。咁任何嘅疫苗咧，其實我哋都係因應我哋嘅法例，都係一定佢係要即係安全啦嚇，佢嘅效能咧係同埋質素都要符合我哋嘅要求啦。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話我哋而家都會購買咧係四種即係唔同嘅平台嘅疫苗嘅。同樣咧，都係會購買750萬劑嘅嚇。咁、當然咧，剛才你所講嘅科興嗰個嘅疫苗咧，其實而家咧，我哋衛生署同事咧都同佢哋咧係好緊密嘅聯繫嚇。咁、亦都一路咧，希望佢盡快咧係提交到數據嘅話咧，咁亦都可以盡快咧，我哋係俾我哋嘅科學。俾我哋嘅顧問專家委員會咧去審批嚇，咁呢個亦都係審批同埋俾建議我哋即係食衞局啦咁。咁呢度咧係一路嗰個工作係進行緊嘅。咁至於你話我哋去即係選購任何疫苗咧，其實當然都係以科學為本啦嚇，同埋咧係睇翻我哋而家一路咧嗰個整體嗰、那個即係供應嗰個情況，同埋考慮翻咧佢即係唔同嘅技術啊、唔同嘅研發程度啊、物流啊等等，咁呢啲我哋都係會。喺即係睇任何疫苗咧， okay. 都會係一並考慮嘅。 嗱講緊另一樣啦，見到咧啱啱過去嘅禮拜六日咧，喺佐敦就係一個嘅受限區域，咁就喺嗰段時間都係叫做圍封咗48小時啦。點睇今次呢一個封區嘅成效啊？ 我哋覺得今次咧其實都係一個我哋以風險為本啦，我哋都睇咗。其實在油尖旺呢那個確診個案的數字呢其實在不同的位置呢都是有啦，當然它亦都是集中在某一些的 街道啊、大厦啊或者系小区咧，系会比较特别多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到咧，我哋系较早前喺油尖旺区都系对于一啲大厦咧发出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嘅。咁喺唔同嘅大厦，咁但系咧去到我哋亦都系有啲辅助工具，就系、例如我哋嗰、那个。污水嘅一個研究啦嚇，俾到一啲嘅數據啦，咁亦都係加埋咧有某一啲亦都佢個個案係多，加埋咧佢可能係我哋覺得係舊樓民政通過佢哋嗰個嘅評估啦，例如舊樓啊，或者係啲三毛大廈，或者係一啲劏房嗰啲都會係比較多啦。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咗咧，係劃出一個範圍咧，係將嗰啲人士咧做曬檢測。咁其實整體個流程咧都係暢順嘅。咁啊做咗7000多人啦嚇。咁我哋揾咗係即係13个个案出嚟。咁亦都係整體咧，我哋覺得咧個成效咧係好嘅。咁同埋咧亦都當然咧，係要有好多同事咧，係幫手去即係做整個嘅行動。咁呢度係喺亦都係喺我哋預期咧48小時咧係提早咗解封嘅咁。咁、 okay. 所以我哋覺得咧喺即係如果係喺一啲一個小區或者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當我哋睇到個評估到個風險嘅有需要咧，其實呢個咧都係係一個即係對於強制檢測嘅一個好嘅方法。當然咧，我哋而家都係會繼續，如果係有因應我哋而家嘅機制咧，我哋如果有某一啲嘅大廈佢有確診嘅個案咧，我哋都係會。即刻咧係做一個強制檢測公告咧，係盡快咧係即係請嗰、那個大廈嗰啲人士咧，或者係居民咧都做強制檢測。咁呢個咧係持續做緊嘅。 今次就出動咗大約3000人啦。咁啊，見到頭先就話咧7000个人士係強制檢測啦，13人咧係揾到係確診嘅。呢、這個比率咧就話係陽性比率係0.17%嘅。咁啊，有啲人就有啲專家咧都係將佢咧同譬如私家醫生咧去做一個強檢嘅嗰啲病人咧去做一個比較，嗰個數字咧就0.43%，社區檢測咧就0.15%，好似比較嚟講咧，今次嗰個檢測比率咧又唔係特別高嘅喎，有人話就話成本效益係咪真係咁值咧咁高咧？咁你點睇啊？呢個説法？ 其實咧我哋一定要分開嘅。嗱，當然咧，我哋同意咧，就係話如果係有症狀嘅人士咧。我哋一定咧係要呼籲佢哋咧係盡快去睇醫生，盡快做檢測。咁嗰個咧其實個比率咧當然咧佢係一定係高啦，因為佢已經發咗病啦，佢已經係開始有症狀。咁呢個咧我哋係一路咧係呼籲。咁同埋我哋亦都係有啲私家醫生佢都係發出一啲強制檢測係俾一啲嘅。即係佢哋覺得係評估咗係有需要嘅人士。咁而亦都我哋喺今次呢個病毒咧，我哋知道咧，有差唔多，我諗即係20-30%咧，其實都係一啲冇症狀嘅人士。咁變咗冇症狀嘅人士咧，如果我哋都睇到喺某一個區或者某一個大廈，其實佢喺度嗰啲嘅個案咧，已經有喺度啦。咁甚至乎，如果我哋話有啲可能佢冇個案，我哋較早前都試過啦。咁但係咧，佢嗰個污水嗰、那個我哋個輔助工具咧，就都顯示咧佢係有一啲即係陽性嘅一啲嘅結果。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會去揾佢出嚟啊，去主動咧去揾佢出嚟。咁所以咧，呢、這個咧一定係要即係幾管齊下嘅。如果睇翻我哋嗰個檢測嘅策略咧，我哋都係除咗話係呢個需檢必檢，即係呢啲嘅強制檢測，我哋而家有即係幾種唔同嘅方法去做啦。亦都係。例如有啲即係比較高危嘅群組啊，或者係高接觸嘅群組咧，亦都係持續咁樣檢測嘅，包括老人院舍嘅員工啊、的士司機啊等等，咁亦都係願檢盡檢啦，就係話如果大家都覺得係有啲唔安心啊，等等嘅話咧，亦都係我哋有即係免費嘅。即係檢測嚇，例如喺全港百幾個點咧，係派個深喉唾液包咁俾大家咧，係作出檢測。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每一個咧，其實都係有需要咧，我哋係咁做嘅。 今次見到颶風期間咧，區域入邊有一啲嘅商户都受影響嘅，咁佢哋就要求會唔會有一啲嘅賠償俾佢哋咧？而家政府有冇諗呢啲嘢，或者政府有冇責任去幫佢哋啊？呢方面， 其實咧，較早前咧，政務司司長都。 講咗啦，我都冇特別嘅補充。咁當然咧，我哋都希望咧係盡最大努力咧，係將嗰、那個即係、就是、疫情咧係按下，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咧，其實好多唔同嘅大家市民嘅生活咧都可以即係盡量恢復啦。咁所以我哋當前急務咧，都係要即係如果係有一啲嘅地方，或者係有一啲嘅區，或者有一啲大廈，咁咪有一啲嘅我哋評估咗之後咧，我哋都會盡快咧係做強制檢測咯。 嗯，仲有最後一分鐘度啊，都想問一下局長啦。見到麗港城第五座咧，而家醫室嗰邊咧就話要撤離啦。咁啊，見到其實之前已經做一個嘅強制檢測咧，嗰、那個人數咧就話即係有400多人做咗檢測，咁但係其實居民人數咧係預咧應該有600多700人嘅，即係有啲人都應該係未必跟呢個強檢去做嘅。而家有啲強檢嘅人士未必跟住去做啦，有冇啲咩方法去即係令到個事做法理想啲咁樣？ 嗱，當然咧，我哋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咧，我哋都係這個都是一個法例的要求，在某一個大廈某一個地點大家呢就要做檢測。其實民政事務總署呢他們都是很努力呢，就是一路大家留意到較早前或者是這個佐敦這個即小區那裡呢，他們都是找到有一些呢他們是沒有做檢測的。這個呢就不是說那個比率呢是很多、okay. 所以呢這裡呢我們都是如果是不做檢測的時候呢，我們因應法例呢都是會即係執法同埋咧，係、okay. 會即係請佢哋去真係做翻檢測咧。呢、這個都係我諗為幾位人咯。 明白，多謝曬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轉頭咧繼續討論咧，都有翻一啲疫情嘅情況，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正式向参议院提交弹劾前总统特朗普的条款。众议院书记和九名由众议院挑选弹劾经理人将弹劾文件从众议院步行送到参议院。但据报越来越多共和党人反对弹劾，令特朗普被弹劾定罪的可能性降低。執法部門正是調查針對國會議員的一系列恐嚇訊息，包括威脅在國會外攻擊甚至殺害部分的議員。當局亦都擔心國會山莊被衝擊事件重演，繼續在華盛頓部署幾千名國民警衛軍戒備。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耶倫出任財政部長，成為美國首位擔任財長的女性。另外，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通過布林肯出任國務卿的提名，稍後任命將會提交參議院全體會議確認。政府刊憲要求指定期間身處21個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強制檢測。深水埗指定區域有18幢大廈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當中16幢大廈的污水樣本持續呈陽性。位於指定區域外要接受強制檢測的大廈有北角錦屏街東發大廈 C 座。另外，由於油尖旺碧街15至27A 經強制檢測發現多宗的個案，潛伏期有機會較長；而深水埗南昌街141至145號南方樓的污水樣本持續呈陽性，因此要做第二次檢測。政府今日會在北角百福大廈正門和新都城大廈後門之間，以及伊利沙伯醫院增設流動採樣站，亦都會將楓樹街遊樂場流動採樣站的服務延長到星期四。警方昨晚拘捕3名男子，懷疑同今個月11號中大校園內一宗案件有關，3人涉嫌非法集結及襲擊他人，意圖導致不作出某些作為，正被扣留調查。中大證實有中大學生被捕，表示警方帶同法庭搜查令到校園調查搜證，大學徵詢法律意見並向警方了解。中大话，事发当日中午，大约8人冲向中大保安岗位，向保安多次泼洒不明粉末，大肆捣乱之后逃走。由于事态严重，同有保安受袭，校方即时报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萧乐文同大家喺千禧年代呢度啊，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啦，新冠病毒疫苗嘅接种计划最新情况，访问咗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啊，讲到已经系紧急批准咗咧BioNTech 疫苗咧喺香港做一个嘅紧急使用啊，咁就话咧即系供港嘅首批大约100万剂嘅 BioNTech 疫苗咧已经完成咗嗰个生产程序，预计咧二月下旬咧就可以运抵香港噶啦，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苏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阿萧生。咁我其实我本来想同阿陈局长先讲嘅，不过佢因为可能要佢国家嚟台啊嘛，咁、其实有几样嘢咧，我觉得佢系就好被动啊。佢成日话啊应检尽检啊，希望啲人打。如果假设啊，假设如果得十几个20% 去愿意去打，或者系俾你话指定60几岁或者高危人士去打，总体出嚟如果得20% 又如何咧？完全冇诱因，或者系冇一啲政策去处理一啲。如果其实假设。個數量少，效果唔好，又如何呢？咁同埋個放寬程度，而家個經濟而家咁樣搞法呢，其實如果譬如我打咗同你冇打，咁有冇分別呢？譬如好簡單，譬如話有冇啲商場或者健康碼嗰類嘢，如果有打嘅就准入嚟，唔打嘅唔准入嚟，咁你先至會有人逼人去打㗎嘛。我覺得政府而家完全係好冇政策，去全部都係變步行步咁樣囉，成日玩叫人呼籲去打，呼籲去打，或者高危人士去打。如果但而家你其實好簡單，香港好聽話嘅，你見到而家每一次入餐廳咧，都要探熱啊，成可唔可以整一啲曲或者類似而家其實佢而家所推出嚟嘅安心出行，根本就冇人去願意去用啊。download 咗我都 download 咗，我都用咗幾次之後，根本冇人去 push 啊。咁可唔可以話逢親啲商場咁入去，一定要掃過個曲，即係唔使探熱啦，直情係當將探熱呢個程序改為掃個曲。打咗嘅數曲就准你入去，唔未打過嘅唔准嘅唔好入去咯。咁你先可以逼人哋去願意去即係 push 人去打咯。 好，聽到蘇先生有個建議啊。不過而家就話呢一類高危人士咧係首批嘅啫。咁之後咧陸陸續續咧都會有其他批次嘅疫苗啦嚟到香港噶啦。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啊，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早晨。 早晨 教授，咁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我见你就系呢一个嘅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啦。而家有冇话即系针对一啲疫苗嗰啲副作用嘅情况咧？有啲咩特别嘅嘢要做咁样噶？ 我谂有几样嘢啦。我谂首先第一即系市民打针嘅安全系最重要啦。咁所以嗰个委员会其实个目的咧就系审视一啲嘅比較嚴重啲嘅即係不良反應啦。咁我哋會係個委員會咧，係會有唔同嘅專家，包括係有即係感染科、有免疫科、有呢、這、一個神經系統科，同埋有一啲譬如老人科嘅、微生物科嘅各方面嘅專家啦。咁基本上我哋就會審同埋當然有呢、這、一個藥劑科。咁睇埋咧就係睇翻嗰個受即系接受疫苗嗰个受人士咧，佢嗰个不良反应系咪同嗰个疫苗有一个直接嘅关系？咁如果有嘅话咧，我哋就会系将嗰个报告咧系交翻去俾两个嘅即系专家委员会咧系去审视翻嘅。咁因为呢啲同埋我哋会睇翻国外嘅一啲即系数据啦，尤其是讲紧即系欧美嘅国家，佢哋已经系接种咗大量嘅疫苗。咁所以咧就可以睇翻即係而家講緊係譬如BioNTech佢嗰個嘅反應係點樣啊？有冇特別啲喺某一啲群組嗰個反應特別大啊？而我哋可能要留意翻喺我哋嘅即係市民身上。我哋會係審視呢啲數據。 即係你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啦，有冇話實質審視嗰啲異常報告嘅情況咧？係點樣咧？邊啲為之叫做即係身體異常要去特別去審視，定係邊啲係普通嘅副作用嚟嘅咧？咁點樣分？ 我哋成個 spectrum 都會審視嘅，即係一啲輕微到嚴重到非常嚴重都會睇。咁我哋希望有一啲辦法咧，係去令到譬如一啲可能日誌啊或者電子日誌咧，令到嗰、那個受試者係可以即係將佢嗰啲唔同嘅不良反應可以即係記得落嚟。咁我哋可以睇翻啦，有啲數據。咁但係一啲講緊係嚴重或者非常嚴重嘅反應咧，咁講緊尤其是譬如講緊係吉巴氏綜合症啊，譬如講緊 Bell's palsy， 即係講緊我面癱啊，或者一啲譬如 一啲影響神經系統嘅，尤其是又或者一啲比較再嚴重啲一啲嚴重嘅敏感嘅情況出現，咁嗰啲我哋會特別留意同尤其是同外國嘅數據係咪一樣啊？心或乎甚至乎死亡嘅個案，咁我哋呢會特別睇翻呢啲，睇下嗰個情況咧。是咪同嗰個疫苗注射有直接嘅關係？咁呢個係最重要。 頭先阿教授都提到咧，會用一個日記嘅形式係嘛，會記錄一啲副作用嘅情況。咁呢個都好靠嗰個接種人士自己記唔記錄喎。呢、這個實際係咪即係如果佢有副作用，你哋即係點樣行？佢哋一定每日會填寫曬。 我相信呢一個係即係作為一個數據分析有用啦。但我相信一啲嚴重嘅不良反應咧，咁嗰個係唔單止靠嗰個日記，好多時候可能真係。要有啲渠道或者有啲特別嘅熱線或者有啲咩嘅嘢咧，係俾嗰個受試者，如果有一啲嚴重嘅不良反應產生嘅時候咧，佢可以直接去揾到醫生咧，係即係尤其是係可能要入去內科或者急症嘅渠道咧，係等佢可以即刻有呢一個嘅可以醫治嘅。即係做到呢樣嘢，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因為佢越早求醫或者越早去醫治咧，那個康復係會最好。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到時咧亦都會係透過可能係我哋嘅醫護人員咧，係將呢一個不良嘅反應係好快咁樣迅速咁樣係報告翻俾我哋聽。咁我哋就會每幾日或者每一個星期咧會審視翻一啲呢啲嘅。嚴重的個案不良的反應咧，係會係報告翻俾個委員會嘅兩個專家委員會。 其實委員會點樣去判定一個個案嗰啲副作用咧，係咪同個疫苗有關係嘅咧？你哋係咪逐個個案去審視？因為譬如過往譬如 BioNTech 喺挪威嗰度，咁就係因為嗰啲出事或者副作用比較大啲嘅人士，可能都係長者，咁就估計咧可能未必同個疫苗有關係嘅。其實點樣去知道兩者係咪有關係咧？ 其实好简单嘅，你审视翻嗰、那个那个不良嘅反应，同埋你透过一啲其他嘅，譬如你有唔同嘅办法，譬如你抽血或者你睇翻佢嘅病历，或者睇翻佢嗰个譬如病发嘅情况，时间上有冇关系啦？第二就系嗰个病者本身有冇一啲嘅长期嘅病患系会诱发到呢啲嘅不良反应出嚟啦。又或者本身佢咪有，譬如可能有會唔會有一啲嘅嚴重嘅敏感，咁係唔適宜接種呢個疫苗。咁呢啲咁樣好多唔同嘅 background， 唔同嘅資料咧，其實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咧，係確立到究竟同嗰個疫苗係咪有冇關係。 即係到時委員會要逐個個案去睇喎，工作量都幾大喎。 因為我哋會睇一啲嚴重或者非常嚴重嘅個案，咁有啲普通嗰啲就我哋知道啦。譬如講緊係打完之後嗰個傷口痛啊、紅腫啊，或者係你發燒啊，咁嗰啲我哋就係純粹係記低佢嗰、那個即係嗰個比率有幾多。但係我哋留意特別要審視就係一啲嚴重或者非常嚴重嘅個案。咁呢啲我相信唔會太多嘅。 追蹤疫苗嘅副作用咧，有冇話嗰個期追蹤到幾耐？因為而家都唔知個副作用可能會有幾大影響噶嘛，會唔會係去到幾年咁樣噶？ 嗱，幾年我相信就未必會有嘅，但係我哋知道咧就係、是最大部分即係、就是、嚴重非常嚴重就多數都係15分鐘之內發生啦，即係接種之後。咁所以受試者要留喺嗰、那個。接種的地方15分鐘作觀察啦。咁你話如果係一啲嚴重嘅個案，就通常都會喺接種疫苗，因為佢兩針啦，之後嘅28日，即係4個星期之內咧，會發生。大部分可能係一個星期內發生添。咁所以我相信係接種咗疫苗每一次嘅之後嗰4星期係最關鍵。咁當然打後咧，我哋都會留意翻呢啲嘅，即係一啲可能一啲可能比較後期啲，因為我哋。呢、这、一個譬如 BioNTech 嚟講，都係一個新嘅 RNA 疫苗啦。咁所以佢會唔會有啲長期即係長遠啲嘅後遺症，我哋唔知道咧。咁我哋都會留意翻呢啲數據嘅，可能去到講緊一年嘅時間啊，或者再耐啲都唔定。 OK， 咁市民如果真係唔舒服啦，係咪都係即係個疫苗有副作用啦？係咪都係直接去醫院啊？定係有其他渠道去反映翻？ 嗱，我哋會可能睇翻，譬如一啲比較輕微嘅，我哋都會。建議翻佢，譬如揾翻自己家庭醫生啦。咁但係如果一啲比較嚴重啲嘅，譬如講緊係 尤其是講緊係神經系統嘅一啲嘅副作用，講緊係譬如面癱啊，譬如講緊係呢個吉巴氏综合症，咁嗰啲咧我哋會有一啲特別嘅安排，希望咧可以嗰、那個問題出現嘅時候咧，會可以嗰、那個病者可以直接去到醫院咧，係去求醫嘅、我哋會有一啲特別嘅可能熱線啊，或者有一啲特別嘅安排咧，令到病者可以盡快得到佢哋嘅即係照顧同埋治療。 嗯，即係講到疫苗啦，而家科興嗰隻疫苗咧，暫時就未批做一個緊急使用嘅。咁啊，見到有啲報道就話，政府可能已經係提出咗會將另一隻嘅滅活疫苗咧，就是、國藥咧，係喺香港用。你點睇啊？如果係用另一隻滅活疫苗，可能會快啲嚟香港早啲用到，係咪？定係點咧？ 嗱，其實兩個都係一個滅活疫苗。咁我諗最關鍵嘅咧，就係嗰個第三期嘅臨床報告。咁所以，無論佢係國藥又好，佢係呢一個科興又好啦，咁我諗最關或者其他嘅疫苗都好啦、我諗最關鍵係佢有個即係完成咗嘅第三期嘅臨床報告，而係一個所謂係國際有權威啦，或者國際嘅認可嘅一個醫學雜誌咧，係期刊咧係刊登咗佢嗰啲嘅資料。咁因為佢啲資料好重要，因為佢會話俾我哋聽。每一個年唔同嘅年紀、唔同嘅群組，佢哋嗰個反應同埋佢個保護率，以至到佢哋嗰個安全性係有幾好。咁呢個對於我哋審視，即係委員會去審視同埋去建議政府去用呢個疫苗咧，係好緊要嚇。 即係所以你贊唔贊成而家用另一隻嘅滅活疫苗嚟香港？ 嗱，其實永遠都會歡迎唔同嘅疫苗係嚟香港嘅，但係我都講啦。最重要嗰個底線咧，永遠都係嗰個第三期臨床報告，因為你冇嗰啲資料嘅話咧、委員會好難去審視，可能去審批。咁呢個因為市民嘅安全始終係最重要嘅。 好，唔該曬阿孔教授。孔教授咧就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啊。咁啊，另外都想講下啦，就係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啦，新冠疫苗嗰個治療方法咧，大家都聽咧，主要都係西醫嘅醫療方法為主啊。咁啊，見到醫管局咧就宣布啦，今日起咧喺亞洲國際博覽館咧嘅社區治療設施入邊咧，會有中醫嘅服務提供。咁呢個係咪個個人都用得嘅咧？有冇話邊啲症狀啊、輕症啊、重症先至用得嘅？可以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一齐倾下噶。有中大中医学院副院长林志秀，早晨。 早晨啊，早晨。萧主持， 系早晨，院长。咁啊，想问一下啦，而家呢个嘅喺亚博有呢个嘅中医诊疗嘅服务安排系点样噶？具体？ 這個呢就是一個那個名稱呢就是一個住院病人的中醫特別診療服務的。那個地點呢就是現在的亞博就是亞洲博物世界博物館那邊啦。那那邊呢有很多呢現在就講是一些我們叫穩定型的一些新冠肺炎的那個病人在這裡的。咁呢個成個計劃呢就係、分別由一啲西醫跟中醫嘅團隊呢進行一啲臨床嘅評估，確定呢啲病人呢就係唔係適合呢係接受呢個中醫藥嘅治療。咁我一陣會講下即係有邊啲人呢佢可能係唔係好適合嘅。咁中醫跟西醫嘅代表呢都而家都組成一個專家小組，都我哋都制定咗一啲治療嘅方案。呢啲咁專家小組裏面咧，都包含咧我哋三間大學嘅啲中醫臨床跟中藥方面嘅專家啦。梗係仲有我哋醫管局裏面嘅西醫嘅嗰個內科傳染病嘅嗰個西醫專家等等呢啲啦。咁病人咧係一般嚟講咧，要接受首次嘅嗰個中醫嘅嗰個診斷啦。然後咧會按照咧我哋臨床嘅需要咧，係安排即係開呢、這個中藥嘅。都我哋都希望咧，啲病人咧，即系開始俾三劑藥之後咧，一路一路咧係睇嗰個情形係點。就算佢哋咧係遲啲可能會出院之後咧，我哋仲有一個咧係中醫方面嘅，即係講係嗰個門診方面嘅服務，即係對嗰、那個康復嘅啲病人咧都仲有follow up 嘅。 頭先你講到話有啲人適合，有啲人唔適合。咁而家可以，如果新冠病毒係感染咗嘅話，邊啲人可以接受你哋中醫呢？个诊疗服务咧？ 因為這個呢個整體來講咧，仲係屬於一個咧即係先導計劃咁啦。咁啊，即係講我哋都係即係好謹慎。咁主要呢個病人咧，就而家嚟講係叫比較穩定嘅一啲新冠肺炎嗰啲病人啦。咁如果國內咧，佢就叫佢嗰個輕症跟普通症嘅呢啲病人。所謂嘅輕症咧，就講係佢可能發燒嘅症狀咧就好輕嘅，咳嗽都冇嘅。如果係普通型嘅一啲咧，就一般嚟講咧有啲發燒，但又唔係好高，同時咧有咳嗽嘅。嗰、那個肺嗰度咧就有少少嘅嗰個肺炎，即係病毒性肺炎嘅嗰個表現。而家嚟講咧，最主要係呢兩方面嘅啲病人為主。即係如果嗰個病人咧已經發展到咧個呼吸都困難啊，即係講係內地所講嘅嗰個重症嘅嗰個病人咧，就而家就唔適合去即係講係亞博館嗰度嘅嗰個住院啦。咁啊，佢嗰邊嗰個病人咧，主要都係我哋講穩定型嘅呢啲新冠肺炎嗰個病人嚟嘅。咁我哋因為都係先導計劃啦，咁我哋都有一個咧，就講係納入咁提出標準啦。我依度咧就可能係即係睇下，即係嗰個有邊啲人咧唔入得咧。第一個咧就講，如果呢啲病人咧已經正喺度咧服用緊咧係西醫嘅嗰個抗病毒藥物。咁呢啲咧，基本上咧，我哋就排出嗰個中醫服務裏面啦。第二個咧，如果啲病人咧，佢嗰個肝腎功能咧係異常得比較犀利嘅。你比如講，我哋而家基本定咧就講係佢嗰個肝腎功能咧係佢正常值嗰個酵素咧，如果高過兩倍嗰啲，高過兩倍嗰啲咧，而家就唔納入嗰個服務嗰個對象。另外一個咧，如果有啲病人咧本身咧佢都已經知道有中藥敏感嘅。仲有一啲咧，就講係有尋倒症嘅，就係、是、我哋平時所講嘅 G 六 P D 啦，呢啲症嘅咧，都穩妥起見咧，我哋第一步咧都唔納入佢個中醫治療嗰個方案裡面嘅。 頭先都講到話，如果做緊一啲嘅西醫嘅抗病毒藥物咧，就唔係好適合中醫治療啦。係咪即係包括瑞德西韋等等呢啲治療方法？ 係啊係啊。 如果嗰個原理係咩？係咪即係所謂即係相沖咁咧？ 因為而家咧，我哋暫時就唔知道咧，係中藥咧跟呢啲抗病毒藥物嘅互相之間嘅嗰個作用係點？而家暫時都冇好大嘅文獻喺度咧支持，究竟佢有冇副作用？咁啊，副作用嗰個程度係點？暫時有冇呢？啲資訊，所以穩妥起見咧，我哋暫時咧就唔包括呢啲用緊抗病毒藥嘅啲病人咯。 你估計幾多比例感染咗嘅病人係可以啱數係用呢一個中醫治療？ 這個我就冇呢個數字喺度，因為佢主要大部分呢啲病人咧，就如果去到亞博館嗰度咧，基本上咧係我自己睇落咧就應該。都好大程度咧，應該都適合我哋中醫中藥嘅治療嘅。 頭先你講到除咗一啲症狀嘅舒緩之外咧，我見尋日咧應該你都有講到就係關於一個治療率同埋嗰個會提升啦，死亡率會降低啦。這個實際係點樣啊？有冇話計過係可以做到點或者參考其他內地用中醫治療嘅方法嗰、那個數字減低死亡率係去到點啊？ 係啊，佢嗰、那個因為大家都知道咧，香港而家咧係中醫中藥咧，暫時咧就未係公費醫療嗰個體制裏面咧用嚟醫療新冠肺炎嗰個病人嘅。咁咧就我哋我琴日所講嘅嗰個數字咧，主要都係根據內地一啲文獻報導嗰度得嚟嘅。咁咧你不如講我簡單講一個啦。就內地咧，佢都曾經咧係做過一個比較大樣本嘅多中心回顧性嘅嗰個隊列研究啦。佢納入咯係九個省份54家醫院，782例嘅一啲新冠肺炎嗰病人啦。裡面咧其實咧佢有輕型、有普通型，仲有重型。仲有一啲咧叫危重型，危重型呢啲咧其實基本上咧都要插喉噶啦，用嗰個機械嚟呼吸嘅一啲。咁咧佢觀察咗咧係782例嗰個病人咧都全部咧係用咗我哋中藥一條方咧叫清肺排毒湯。咁佢得出嚟嗰個結果咧就講係佢係嗰個臨床治癒時間。 臨床的嗰個痊愈率，仲有咧係客宣轉陰嘅天數、病情時間等等呢啲臨床指標咧，其實都好嘅。咁你不如講係病毒嘅嗰個客宣轉陰時間咧，從17日咧就降到13日嘅。嗰、個病情嘅中位數咧，從34日咧係降到24日。咁、住院嘅中位時間咧，從18日咧就降到13到14日咁嘅。咁佢呢啲文呢個結果咧，其實佢已經發表到醫學文獻嗰度，佢發表係一篇咧叫Pharmacological Research。咁佢呢篇文咧，其實都呢個雜誌影響因子都幾高嘅，都5.89分嘅。都是比較高質素的一些文獻嚟嘅。 最後想問一下啦，即係康復之後咧，會唔會仲有呢啲中醫診療嘅跟進可以俾到啲病人？ 有㗎，有㗎，而家都已經有一個即係講係有一個門診服務喺度，就專門為呢啲康復咗嘅，佢而家正喺度康復緊嘅呢啲病人咧，喺度做一個跟進嘅治療嘅。 喺边个？即系公立医院嗰度可以复诊噶 嘛？中医诊所就18间三方合办嘅呢啲医管局属下嘅呢啲中医诊所里面进行嘅。 咁但系譬如喺亚博嗰度咧，个人手上面有几多度啊？ 而家咧就而家要7间，我哋三方诊所咧，每一间咧系提供2个中医师注册中医师喺度出診啦，所以加埋咧，就而家初步咧就有14个中醫師喺度輪值嘅。 OK， 好啊，唔該曬啊，林副院長啊，林副院長咧就係中大中醫學院副院長林志秀嚟嘅。頭先都講到疫情嘅情況啦，又講到咧即係呢個 BioNTech 疫苗咧最新嚟到香港咧，即係有一個嘅緊急使用啊，其中就講緊 BioNTech 咁樣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我哋轉頭翻嚟咧會繼續一千禧年代嘅，歡迎你繼續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下你點睇。 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希和刘国华。 先睇文汇报报道，本港寻日再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蓝田丽港城5座医室单位再多一名住户初步确诊，大厦至今有10宗确诊个案，包括3名住在这座15至17楼医室单位的住户。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寻日到场视察之后，怀疑是住在油麻地新田地街的确诊保安员将病毒带入，加上大厦天井深，病毒透过烟通效应，使到依座单位出现垂直传播。另一个可能是最先中招的16E单位，他们在今个月9号曾经举行家庭聚会，其后一名访客确诊，整个单位的4名住客全部确诊。袁国勇亦都指，发现至少2个单位，包括一个有确诊者的单位 U 型聚水渠干涸，病毒有机会从主渠走到屋内。政府寻日安排大厦依座单位居民全部撤离，如果有住户打通 E 单位和 F 单位， F 单位的居民亦都要撤离。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除了 BioNTech 疫苗之外，据了解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正式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向香港提供国药疫苗。港府消息表示，同科兴同系灭活疫苗技术的国药疫苗已经获得国家卫健委批准使用，并且在内地广泛接种。本港不少市民亦都希望接种国药疫苗，因此特首林郑月娥已经向中央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向香港供应国药疫苗，但未知中央几时会将疫苗供港。虽然国药疫苗的临床数据同样未在国际学术期刊中公布，但消息人士认为国药疫苗获得国家批准，加上在内地广泛接种，相信疫苗审批机制会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星岛日报报道。 《蘋果日報》報導，香港電台以未完成調查為理由，向助理節目主任利君雅開出120日的臨時合約。有港台中人透露，商經局檢討小組計劃要求港台定期將觀眾投訴記錄在員工個人檔案，並在員工工作評核時納入考慮，影響人事升遷聘任。消息人士估計，由於現時找不到合理的解雇利君雅的藉口，故此港台計劃拖延調查 查至到小组报告出炉，再用新招炒人。商经局未有回应会否改动港台投诉机制，只是说检讨小组去年七月开展工作，预料需要大约六个月完成报告，又说不评论个别个案。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中学文凭试笔试四月下旬开考，考评局寻日回复查询嘅时候话，今年 DSE 四个核心科目试行院校及地区市场安排，大部分学校考生将会获编配到院校市场应考。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话，以往市场考生来自不同学校，市场冇佢哋嘅联络方法，但如果考生分配院校考试，可以便利院校联络，照顾学生，处理突发情况。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伊利沙伯医院三名护士证实初步确诊，当中两人曾经接触确诊者，期间并没有进行高风险的雾化程序，暂时未能够追踪到感染源头。院内另外有十名护士和一名医管局文职人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累计有四个病房服务受影响。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披露，由二月起，政府将会要求国泰粤港机师和机舱服务员接受14日检疫隔离和7日医疗监察。新规定将会严重影响国泰客运和货运服务能力。据现时的初步评估，国泰航空或者需要因此大削现时客运力大约 60%。同埋貨運力大約 25%， 每個月的營運現金消耗更加會由目前的10-15亿元水平額外再增加3-4亿元。信報報導。 社評方面，《東方日報》政論話，佐敦峰區近兩日只係揾到13人染疫，未如預期咁嚴重。事前酒樓風聲無法完成一個完全強檢的效果，流亡之餘擴散各區，大動作封區空有之勢，卻未見實際成果。论话官员只懂在镁光灯前面做表面功夫，糊涂抗疫只有死路一条。东方政论。 大公社评话，佐敦封区强制检测显示封区强检奏效，美中不足的是有人闻风先遁，有人拒绝应门接受检测，令到强检打着折扣。无独有偶，上星期列入强检名单的观塘丽港城第五座疫情爆完再爆，原因很可能是和部分居民抗拒强检有关。社评说，既然是强检，就需要有罚则相配合，否则强检就失去意义。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政府限制社交接触以减少传播无可厚非，但当局制定具体措施的时候，欠缺科学的风险评估，未客观考虑处所能否严格执行防疫，往往凭主观判断而一刀切盲绑。好多行業已經是命懸一線，如果繼續緊握佢嘅咽喉，冇幾耐就會斷氣，對佢哋極不公平。星島社論。 文匯報社評，科大學生會喺校內張貼煽暴文宣、毀壞公物，涉事學生被校方處以休學等處分，正式表達校方絕不縱暴嘅立場，為大學撥亂反正樹立咗榜樣。社評話，大學應該正視同埋履行自己嘅職責，及時果斷清理反修例黑暴餘毒，從嚴治校，引導學生走遵紀守法的正道。文匯報社評。 一節報章摘要及社評，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啦，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油站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洪隧方向啦，仲有车龙，不过意外就清理好啊。咁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江西街。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汇景花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消息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江西街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江西街一带咧都系挤塞。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在顺德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新失業率創16年嚟嘅新高嘅失業援助金，政府就講咗話唔做啦，因為涉及好多公帑。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仲雄： 失業支援必須要做，政府真係唔拖唔水，俾人嘅感覺上就好似，幫緊你，幫緊你，大家真係好灰心。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失業綜援俾我哋嘅，我哋都支持。喺個疫情度，因為啲人其實想揾工都揾唔到，政府都要快同埋要幫人哋去諗。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1年1月26日，新增73宗确诊，本地占69宗，38宗源头不明。 政府认可复星 BioNTech 新冠疫苗在港紧急使用。 丽港城5座3个医室及其他单位共10宗确诊及初步确诊。 美众议院正式向参议院提交弹劾特朗普文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啊。头先又讲到咧，有关于油麻地佐敦嘅受限区域咧，个嘅围封行动就由23号嘅凌晨咧，去到25号嘅凌晨啦，历时47.5个小时啊。咁啊，见到资料咧就话咧冇应门嘅户数咧，因为当时都要揾一啲嘅住户去做一啲嘅登记啊等等。冇应门嘅户数咧，话有473户。咁啊，见到咧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咧，早前有讲过话，如果咧系冇人应门嘅单位嗰度会在门口贴告示，如果开门的时候告示就会遭撕破，被撕破了的时候就会知道是否有人出入，会方便跟进，会有这样的跟进的情况。除了讲到围封的行动之外，另一个地方也有人关注，就是油麻地果栏一带，见到邻近的地区早前都有20多栋的大厦确诊，见到有专家就说都要留意那里的爆疫情况，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都要尽快封区检测，有这样的讲法。见到食卫局都讲过就说会密切监察住果栏的情况。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对于围封的行动，对于刚才讲到疫苗的情况又怎么看呢？或者有些说法现在说果栏是不是都可能有一个的围封呢？你又點睇咧？會唔會你喺入邊嘅商户嚟㗎？或者你喺附近住嘅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電話旁邊咧，請嚟有九龍果菜同業商會理事長張志祥嘅早晨。早晨，張志祥。 系早晨啊，主持人。 系啊，而家有啲消息咧，就话可能果栏咧都有机会啦，会系封区做一个检测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件事先，或者个消息你点睇先？ 那個消息呢就是有即是你們的傳媒朋友呢、就是這樣說的、但是暫時我都沒人收到有任何政府方面的消息、其實我們果欄呢絕大部分的果欄呢就是上面沒有居民的、是在窩打老道北那邊呢大約有20家欄呢就上面是民居來的，咁啊，對面以南嗰邊咧就全部都係冇居民，而我哋嗰欄嘅從業員咧就係、全港18區嘅，就唔係喺呢個油麻地區嘅居住嘅。咁你話如果係政府話要封我哋油麻地嗰欄，佢都係做個測檢啫。其實我哋應該係配合咗政，應該要配合政府做呢、防疫的工作的，其實來說呢就應該要跟我們聯即是大家有個溝通、我們的從業員是會去做這個檢測、即是如果政府一定要需要我們會走去做這個檢測、但是你說要封我們在油麻地那欄48小時呢，我真的 即係覺得係又好勉強咯。 嗯，講下先，你哋果欄而家有幾多人啊？幾多員工啊？如果真係封啦，對於成個運作上嘅影響係點咧？ 話，因為我哋而家嘅運作咧，嗰啲員工咧就大約咧，即係我哋嘅運作咧，就係每日傍晚時分咧，嗰啲貨啊翻嚟嘅啦。 嗯， 嗰啲工友咧就會將啲貨物咧就搬翻我哋鋪頭嘅。 嗯， 咁咧，我哋嘅攤嘅員工咧，大約係九點零十點鐘咧就開始翻工噶啦。 嗯， 嗰啲零售嗰啲咧落嚟，即係做零售嗰啲咧，嗰啲人咧就會喺十九點零十點鐘咧就落嚟購買嗰啲貨物嘅。 哦， 嚇，咁咧就跟住咧就零售嗰啲運輸咧就車走嘅。 嗯， 咁如果喺話十點零十點鐘一話封嘅咧？我估計果欄咧最低限度有過千人喺度， 嗯， 就唔係喺依區住嘅， 嗯， 咁依過千人或者千零人，即係最低估計過千啦。咁依千幾人依四廿八小時究竟係去咗邊咧？ 嗯， 根本你我哋果欄唔係一個住宅嚟噶嘛，嗰啲衞生設施係即係差唔多零噶嘛， 嗯， 嚇。有啲鋪頭嚟講，連廁所都冇嘅，床鋪都冇嘅，凳都冇，即係唔會多一張嘅。咁究竟係點樣咧？如果依過千人， 嗯，即係你擔心喺個實際要安置啲人啊，冇得瞓啊，冇地方去擺佢哋安置佢哋呢個問題。 講啲貨物嘅問題先。 嗯， 嗯，貨物啲問題唔好講啦，淨係講人嘅。你過千人，過千人，你最低估計過千人。 嗯。 於一千個人，究竟依四十八小時係點樣咧？ 嗯，但呢段時間咧，又冇話啲貨咧，你哋都因為都驚呢個消息係屬實啦，咁啊，會可能啲貨又入少啲啊，有啲咩準備啊？有冇呢一類嘅準備工作？ 話其實咧，我哋嗰啲貨物咧，因為挨近年咧，因為我哋一個即係我一條供應鏈咧，我哋有啲好多嗰啲如果喺海即係嗰啲海運嗰啲咧，喺四五個禮拜前咧已經安排曬嘅。 嗯， 飞机嗰啲咧就差唔多十日前已经安排咗噶啦，因为呢轮嗰啲运输咧系有阻滞嘅。 嗯， 啊，嗰啲机位啊各方面咧都系好缺乏嘅。 嗯， 吓、啊，根本嚟讲，我哋亦都冇可能会即系考虑到话呢个回复我哋油麻地果栏咁嘅情况咯。 嗯， 吓、啊、吓， 即系所以 我哋都系正常啊，正常都系咁样运嘅。 哦， 即系都系咁样做。但系如果你话封咗，我哋油麻地果栏损失就一定有嘅。 嗯， 不过系大定细嘅啫。 嗯，系咪话？点解我见啲生果本身系如果封咗嘅话都难处理啊？因为嗰个储存问题会易烂啊，等等咁。 嗱，如果有沟通嘅咧，就嗰个损失会少啲。 嗯， 如果冇沟通嘅咧，那个损失就大好多嘅。 嗯。 因为我哋觉得要保鲜问题，一定系 要有个保温柜啊，要雪嘅。但如果有啲品种根本上雪都冇得雪嘅，好似比如啊日本士多啤梨啊，嗰啲车厘子啊，即系塔斯曼尼亚嗰啲车厘子啊，佢因为飞机嚟噶嘛，嗰啲你雪佢会变淋啊，或者佢个保鲜嗰、那个保鲜嗰、那个寿、那个保鲜期短咗噶。如果保鲜期短咗，你一定系要助价平啲卖咗佢。 O、okay. K， 如果唔系会跌烂噶嘛，会腐烂噶嘛。嗯、 但呢段时间出咗呢个消息，有冇话见到啲人流或者生意已经有啲影响啊？或者其实预临近新年可能都入多咗货啊，多啲人嚟啊？定系而家因为呢个消息出咗系相反嘅？ 嗱，如果正式讲咧，就系、是、由呢个消息由你啊封佐敦区开始咧、 嗯， 已经我哋已经人流已经少咗噶啦， 嗯， 少咗人落嚟噶啦， 嗯。 啊、如果平時喺禮拜六、禮拜日咧，啊，即係石龍街嗰度嗰啲嗰個咩咧，就都有啲人落嚟會買啲嗰啲日本士多啤梨啊、車厘子啊嗰啲其他嘢嘅。 嗯。 啊，但係一話星期六開始，根本就係少咗唔止成20%都唔止啊。 嗯。 即係落嚟啊，即係嗰啲平時落嚟喺石龍街咩買嘢啲人啊。 嗯。 啊 咁有冇話即係見到佐敦而家有個之前有個咁嘅圍封嘅情況啦？見到有啲商户都話因為封咗佢哋，影響佢哋生意啊，又話通知佢哋遲，都有啲損失啦。如果真係發生喺果欄呢一個情況同嘅情況發生嘅話，有冇話希望通知上可以點啊？賠償上又可以點啊？有冇諗過呢啲啊？傾過呢啲啊？ 嗱，呢一樣嘢咧，其實培養上咧，我哋真係話冇諗過，因為我哋而家都未估計到嗰個影響程度去到點。 嗯嗯。 啊，你話如果佢哋有溝通嘅咧，我哋盡量減低嗰啲損失嘅啫。 哦。 如果冇溝通之下，我哋啲貨物翻曬嚟套。 OK。 嚇，咁而一話封咧，咁我哋根本係出唔到去噶嘛，啲嗰啲貨物。 嗯。 咁亦都冇地方做一個保存㗎嘛。 嗯。即係希望係咪早啲通知你哋呢，如果係㗎喎。 如果早啲通知我哋，寧願係直情係唔返貨㗎嘛。 嗯。 唔返貨根本係一咁我哋咪放休息囉。 嗯。 我哋嗰拉根本係停頓㗎啦。如果佢早啲通知我哋嗰拉係停頓㗎啦嗰兩日。 嗯。 咁你政府你既然話想話即係驚我哋嗰拉。即係啲人係有染疫嘅情況。其實我哋暫時去到昨日嚟講咧，我哋嗰粒係零確診嘅， 嗯， 即係嗰啲從業員啊， 嗯， 我收到個消息，去到昨日都係零確診嘅， 嗯， 如果你政府係有呢個擔心嘅，我哋咪可以叫啲從業員去驗咯， 嗯。 冇所謂嘅， 即係你哋都願意做多啲嘅，你都願意。 唔係啊，冇所謂嘅，我認為冇所謂嘅，因為我哋做食品行業，即係做食品行業嚟講咧，我哋係有個責任係要保障翻，即係大家個市民嘅嗰個食用安全噶嘛， 係。OK。好，唔該曬張志祥。張志祥咧就係九龍果菜同業商會理事長嚟嘅。嗱，再請多位咧，另一位嘉賓喎。呢位嘉賓咧就係、是、果欄嗰度咧就而家未知係點啦。因為其實佐敦嗰度咧，之前喺受限區域嗰度咧就圍封咧，有一啲嘅商户咧都有影響嘅。呢、這個嘉賓咧就係、是、受影響嘅商户嚟嘅，有羅生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罗生，想问一下你你喺嗰个嘅受限区域入边系做咩生意噶？你系 做嗰啲点心啊、包子啊、饭啊嗰啲咯。即系肉类啊、咸水角葱卷啊嗰啲咯。 中式点心一类啦。咁、你当时喺围封嗰段时间嗰、那个、那个情况系点啊？点样影响你哋啊？ 系佢围封啦，冇通知我哋。佢淨係通知炮台街啊、新田地街、上海街成條街嘅咯，冇通知。 嗯。 啊，佢有可能咧就冇諗住封上海街嘅。 嗯。 啊，佢又諗住淨係封街市嗰邊嗰兩條街嘅啫。 好、 哦。誰不知佢凌晨嗰時候，連我哋呢邊嗰條街都封埋。 嗯。 啊，咁我哋嗰啲食肆嗰啲原材料全部都係。休幾日你又唔去得啦，咪充公咯，走咯。 哦，即係你當時係咪喺入邊嘅，定係入唔翻去啦？因為係凌晨封。 入唔翻去，喺屋企都落唔到樓下。 嗯，你係住喺嗰個區入邊嘅都係。 我住喺嗰個區嘅，係啊係啊，近鋪頭附近咯，就自己早起身啊咁啊嘛。 嗯。 啊。 咁你呢兩日點過啊？有冇話通知啲貨即係？唔好嚟啦，其他即系迟咗嚟嗰啲都唔好嚟住啦，因为咁。 系啊系，佢入唔到嚟，咩有得嚟啫？ 嗯， 成条上海街都封晒车，人都唔俾入，又唔俾出，又唔俾入。 嗯， 通唔通知嗰啲入唔到嚟啦？ 嗯， 啊，咁铺头又落唔到去，咁啊只有唯有咪到时再落去，琴日朝头早再落嚟嘅时间咪清理咯。 系， 倒晒啲货咯，啲货都唔可以得啦。 有冇计过条数啊？围封咗呢两日，损失咗几多啊？ 我哋同區員講咗係30,000，有啲又唔止，有啲又唔使。即係睇下佢間鋪頭大唔大啊？嘅容量多唔多啊？咁佢攞得多啲貨嘅。交多啲外賣嘅嗰啲咪淒涼啲咯，蝕多啲咯。我哋小型嘅咪少啲咯。好似你嗰啲唔係賣嗰啲。即係小食啊，嗰啲咪冇咁慘咯，淨係蝕鋪租咯。 而家解封之後，嗰個人流同生意係咪回復翻㗎啦？ 冇啊冇啊，聽到見到油麻地，見到上海街嗰啲人都唔敢入嚟。好似而家咁嘅時間，嗱九千人中正常嚟計，好多人去街市買餸，而家冇嘅。係 係係。 我諗起碼你要過一個禮拜或者十天八天，嗰啲人先恢復到個心情。 但你哋铺头系如常开翻噶啦嘛，嗰啲客佢点啊？ 咁你唔开我都要交租噶，一系要开噶啦，系咪？唔开你更加凄凉，开都希望慢慢沤下，睇下沤唔沤到咯。人流就冇噶啦，好似而家我5点做到而家，凌晨5点做到而家都系1,400。 少过平时。 系啊，少过平时好多啊。 咁佢做翻街市啊，翻工啊，左右隔篱开档嗰啲咁啊，熟客咯。 嗯， 生客就一定系冇噶啦。 嗯，我见咧，即系你哋都希望有啲赔偿啦。有冇话系咪划一都系谂住两万蚊，定系点样噶？而家有冇任何人系帮你哋处理呢样嘢噶？ 有區議員，有區議員啦、啊，徐德寶有徐德寶幫我哋， okay. 有阿何富榮幫我哋，咁啊，琴日咧就上央港台，上央港台開記者會講過啦， 就要求佢講，咁我哋咧手樓上咧就全部收集曬成條上海街嘅鋪頭，咁、就。佢哋自己都每一間冇寫出嚟，為一條大數講俾政府知，講俾佢知。咁若果我哋呢條上海街嘅鋪頭係虧蝕咗幾多，咁要求佢賠翻幾多，我哋有平均佢有我哋有張紙俾佢寫。咁佢鋪頭要係蝕咗幾多啊？政府譬如賠一半嘅，有至四千，四千咪減一半咪二千咯，係咪？咁譬如我哋間鋪頭蝕三萬嘅，減一半咪萬五咯。 但政府暫時嗰個説法都好似話唔會有補貼啊、賠償啊之類喎。 咁唔係佢唔補貼唔賠償另一回事。但我哋都要齊心，同埋啲即係小商户一齊遞去徵求個意見，佢唔俾我哋咧，做咗我哋自己想應得翻我哋為即係倒曬嗰啲嘢嘅貨點啫。唔係要求你俾我哋啲人工，俾你補租，係咪啊？ 好，好同阿羅生傾到呢度啊。羅生咧就係喺嗰個受限區域入邊嘅商户嚟嘅，係經營呢個點心店嘅。聽下陳女士先喺電話旁邊啊，陳女士，早晨。 係，早晨，早晨。 請講。 早晨。 係。 係，我咧就啊，早幾日聽見話啊，啲國產藥疫苗仲未有消息。到喎，咁啊，今朝早啊，聽到話林鄭反映咗噶啦，咁啊，真係幾好啊！我哋係大部分正常人嚟噶，係支持各藥嘅，唔好俾我哋打嗰啲乜嘢乜嘢啊！佢留翻俾佢哋嗰啲話驚住驗咗 DNA 嗰啲人打就啱噶啦。唔該曬阿林鄭阿陳肇始啊，真係。 好啊，唔該曬阿陳女士嘅睇法啊。頭先講緊咧，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嗰個嘅有關嘅説法，就係《星島日報》嘅報導嚟嘅。就話據悉咧，特首林鄭月娥已經正式向中央提出要求啦，希望向香港咧係提出提供啊國藥疫苗。咁啊，有啲消息人士就有啲咁嘅講法嘅。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嘅歡迎打嚟1872311，咧頭先都講到除咗疫苗最新情況啦，咁仲有啦，啱啱就同咧兩位嘅商户，一個就喺果欄嘅，一個就喺前受限區域的商户嚟嘅，都覺得就譬如受限區域的羅生就話都覺得都損失都幾嚴重，希望政府可以賠償啦。不過頭先問食衞局局長咧，就話都未必會有嘅，應該就唔會有呢個賠償啦。咁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认可复星医药同德国 BioNTech 疫苗在港紧急使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首批100万剂疫苗完成生产同安全品质测试，预料二月下旬由德国运抵本港。政府正系准备设立接种中心，当完成质检程序就会展开接种计划。陈肇始话：18区将会设立中心为特别群组接种，亦都会为安老院舍安排上门接种。他话为确保疫苗持续安全有效，当局已经附加条件，申请人必须提交有关疫苗的最新临床数据和安全报告等，报告亦都已经上载网站。被问到会不会考虑引入国药灭活疫苗，陈肇始说选购任何疫苗都是以科学为本，会考虑不同研发程度和物流所需等。美国莫德纳药厂说

洪水啊，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洪水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就系洪水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线咧，有交通意外。咁其他隧道方面啦，洪水啊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洪水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国士道。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好生活。 榴莲啊，你闻闻到奶椒同埋柠檬嘅香味啊！ 喂喂，真好香啊，超人！ 原来本地有机食材真系与众不同噶。榴莲，咁我就继续派你出去发掘多啲好嘢俾我哋啦。 收到，遵命。 开心好生活，本地渔农美食逐个粥，介绍本地食材最新资讯。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2021年1月26日，新增73宗确诊，本地占69宗，38宗源头不明。 政府认可复星 BioNTech 新冠疫苗在港紧急使用。 丽港城五座三个医室及其他单位共10宗确诊及初步确诊。 美众议院正式向参议院提交弹劾特朗普文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9:39有蕭樂文喺度嘅。頭先有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講到咧，即係 BioNTech 咧係疫苗咧喺香港有一個嘅緊急使用嘅批准嘅。咁啊見到咧疫苗接種專責工作小組成員啦梁柏賢啦，早前咧喺出席活動之後咧都有講到啦，由於接種呢一個疫苗之後咧可能會有一啲副作用，例如發燒等等啦。咁所以喺院舍接種嘅時候咧都會或者咧係為較為健康长者接种先嘅，并且系要分批接种啦，避免咧院舍会同时有大批嘅长者就会发烧咁嘅情况嘅。继续啦，欢迎你打嚟1872311嚟讲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有陈女士，喂，早晨。 早晨啊，阿萧先生，系你好，系啊，咁啊，头先即系咁啊，讲嗰个院舍咧系打一个疫苗先噶嘛，咁咧而家政府当局就话即系或者有专家咧认为系俾一啲健康状态好啲嘅长者打先啦。其实咧呢一样咧，我想讲第一点啦，喺因为我本身我自己系一个有残疾人士嘅屋企人嚟嘅，咁另外我工作地方亦都系喺院舍嘅。即是长者老人家老人院，咁所以喺两方面我都比较想有啲意见反应啦。咁第一话俾啲健康较健康嘅长者打先，其实你点样可以叫安老院去定啲所谓何谓健康嘅长者呢？好难定㗎嘛，系咪先？咁你将呢一个嘅判断呢係交俾院舍嘅话呢，就算你交俾一啲医生呀，人哋医生都未必会去判断到啦，咁都第一已经造成混乱啦。其实呢仲有所以另外呢係俾 話優先俾啲住喺長者安老院啊、殘疾人院舍咧嘅人士咧，係接種呢個疫苗咧、啊。我想講咧，如果既然咧而家廠睇到咧好多都未知數有啲嘅副作用嘅話咧，點解唔何不咧揀翻國藥疫苗國內嘅？因為國內咧佢係中國人嘅體質去做測試嘛，大家都唔知道個情況係點，點解唔揾翻大家中國人嘅一個體格去做睇翻一啲嘅history， 即係啲歷史啊或者佢哋嘅經驗出嚟？點解唔揀呢只咧？因為咧好多老人家啦，咁或者係我作為一個殘疾人士嘅屋企人咧。如果咧真係可以，即係我希望咧唔好話一定要指定冇得揀，或者冇嘅係呢一隻噶啦，你要打噶，唔打咧你冇得喺安老院住啊，或者殘疾人院者住嘅話咧，我咁咧對即係造成咧而家現有嗰啲家人咧會好擔心。 但陳女士啊，國藥疫苗咧即係唔係嗰三款協議咗會嚟香港嘅疫苗？ 明白啊，呢個理解嘅。咁但係咧，即係可唔可以咧？既然都係要等啦，咪等多陣咯，因為你好多嘢都未有一啲嘅即係好大家都 guarantee 唔到嗰啲嘢，咁預期係咁，我覺得點解唔搵返啲黃皮膚啊中國人嗰啲嘅體質已經有啲經驗，大陸已經打咗好多啦，係咪？ 嗯，明白，都係擔心嗰個嘅副作用問題嘅。咁另外都再想講下啦，尋日嘅即係公布嘅確診個案入面啦，另一個焦點呢就喺藍田嘅麗港城啦，見到其中第五再有一個嘅爆發疫情嘅情況，累計有兩個保安同埋十名嘅住戶感染。咁點解咁關注呢一座呢？就話發現當中呢喺依座嘅座向啊，醫室嘅座向嘅單位呢有連續三層出現確診嘅情況。咁全座醫室嘅住戶都要撤離啦，而家情況係點呢？走曬地呢？咁其中喺大廈入面嘅居民呢，其他嗰啲居民又點樣啊？請嚟當區區議員有觀塘麗港城選區區議員李慧林，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李慧林，都想问一下，而家依座嗰啲嘅居民系咪撤离晒噶啦？已经 冇错，系啊。咁啊，琴日就十一点几就政府终于有车嚟到，咁跟住之后就大概都两点零，咁所有居民就终于撤离晒。 系，即系全部医室单位嘅都撤离晒。你觉得个安排点样啊？ 我觉得个安排政府其实系可以做得快少少嘅，即係其實佢哋嘅支援團隊就好快到咗場嘅。咁但係其實一開始知道嘅消息咧，就係話應該八九點就可以展開呢個撤離嘅行動嘅。咁但係最後尾都要即係等，應該係局長簽個 order 啊，諸如此類，咁就即係都要去到十一點幾先有車。咁其實教授即係都朝早或者晏晝嘅時候講咗，咁我唔知即係佢哋要係有啲咩考量啊，或者有啲咩要決定去到即係咁晚先至去做即係呢個撤離咯。 即係晏嘅意思，你係擔心啲人繼續留喺度會危險定係點？ 哦，唔係，純粹係即係嗰個時間上同埋嗰個心理上嗰個準備，因為始終即係啲街坊都都焦急啊，都有擔心咁樣。 佢哋嘅反應係咪都頭先你話焦急擔心啦？但係咪整體都係願意係撤離啊？同埋嗰度係幾多人㗎？全部醫室嘅單位入面， 我哋有27樓嘅，咁當中已經即係有幾户離開咗，咁所以你餘翻都係20零户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其實佢哋都知道咗、睇咗新聞，同埋有啲即係打咗嚟俾我了解咗個情況之後，其實佢哋個心理都有一定嘅預備，佢哋亦都即係係即係知道冇辦法，咁就即係都係要去離開去竹篙灣咁樣。 麗港城五座咧，其實上個禮拜咧就已經因為有幾宗源頭不明個案啦，要做一個嘅強制檢測嘅。咁呢一個嘅處理檢測站嗰個安排上面咧，你自己觀察咧係妥唔妥當啊？ 其實個程序都即係頗為順利嘅，因為我過去即係強制檢測做嗰三日咧，我都有喺樓下即係擺一個資訊站，即係去支援啲街坊。咁其實即係見到其實都個流程係 OK 嘅。咁係即係講緊都係講翻嗰個參與率嘅問題啦。即係其實見到即係有唔同嘅即係新聞報道都講，即係可能個數字上，即係我就無意同教授唱反調。咁但係咧， 即係其實數字上應該即係政府有一個更加 update 嘅數字，因為其實據我掌握到嘅咧，即係唔同途徑掌握到咧，其實差唔多應該有九成嘅五座街坊其實係做咗個檢測嘅，因為教授所講嘅嗰四即係估計五座有六百零人啦，咁有四百零人做咗檢測咧，嗰個係啲街坊去檢測中心撩鼻之後嘅嗰個數字，咁但其實應該仲有大概160人到咧，係攞咗深喉唾液個檢測包，同埋亦都有一啲咧係去咗即係私家嘅clinic 同埋醫院咧去做個測試嘅，咁所以其實即係 round up 翻條數咧，就基本上其實應該係有九成。 但政府或者專家有冇實際問即係喺個檢測站以外嘅人有幾多少，有冇攞呢啲數嘅又？ 我諗即係琴日即係可能即係始終即係比較倉促啦嚇，係咯，因為個會其實我都有翻開嘅，咁可能即係當中佢哋即係去提供個數字俾教授嘅時候，可能佢哋有少少倉促，即係未係即係我只能夠講有一個更加 update 嘅數字。是在度咯，系。 见到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寻日喺记者会嗰度咧就话，希望啦，稍后会展开第二次嘅强检，咁又希望居民可以合作啦，话唔排除咧会有执法嘅行动。你自己点睇有啲咁嘅讲法？ 我自己觉得咧，就其实即系佢哋要再，即系都系嗰句，要再掌握翻最新嘅数字，然之后再去做翻考量啦。咁如果话一定要再做第二次嘅，咁我希望即系佢哋亦都有一啲数据去做 backup 嘅，即系包括可能系话真系再去启动大厦嘅渠嘅时候，发现即系仲有病毒啊，或者验水嘅时候系呈阳性啊，又或者即系真系专家顾问团队再睇过，觉得需要再做第二次嘅，即系有理据支持嘅，咁都即系无可厚非，系嘛？咁但係如果即係純粹話哦為做而做嘅，咁就即係值得再去商榷。 今次咧涉及要撤離嘅就係醫單位啦，醫單位坐向嘅居民啦。咁我見到咧袁國勇教授就話咧有一啲醫單位同埋 F 單位咧係打通嘅。其實本身喺麗港城或者喺五座呢個情況係普唔普遍嘅？ 五座我知道有幾户會係咁樣嘅，咁但係即係你話相連單位咧喺麗港城嚟講都係會有嘅嚇，即係。啲街坊有時候會中意即係大少少嘅空間，咁所以就買兩個單位跟住打通佢。 咁但係理論上係咪 F 室都可能有呢個傳播嘅風險啊？佢哋擔唔擔心啊 ？F 室嘅住户 ，F 室嘅住户都會有擔心，都會有問嘅。咁但係譬如即係琴日個會，即係同教授開會，我都有份開嘅。咁即係但係教授最主要擔心啲嘅咧，就係反而係 D 單位啊，即係如果 D 單位喺嚟緊。是會即係有確診，亦都係即係連續幾單嘅話，咁可能真係啲單位都有機會要撤離嘅，因為始終佢教授最擔心嘅係 E 同 D 係 share 同一個天井位嘅。咁可能即係如果係即係啲氣候啊，或者好似即係其實 E 單位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基本上15、16和17樓有兩户咧個 U 型渠係乾咗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即係最基本都係即係要再提翻啲住户或者即係全香港其他嘅人，如果屋企係 U 型渠嘅，就真係要加班水嚇，等個隔氣嘅功用即係有翻個功效。 Okay. 其次就即係教授都係同我哋講，即係一定要提翻啲街坊就係要閂翻天井嘅窗，因為即係驚嗰個對流嗰個效應係即係。会再令到有即系确诊 case 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李慧琳同阿李慧琳倾到呢度啊。李慧琳就系观塘丽港城选区嘅区议员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张爱玲童年读嘅系旧式家庭私塾教育，中学就读过美国人开办嘅女子中学。然后他有三年在香港大学接触过西方文化、历史、文学。这些教育背景对认识张爱玲的文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散文集《流言》可以说是他正式创作的开始。那即是说他离开香港大学后 才开始正式踏入创作的人生路程，涉足文坛。 我哋今日打开散文结集，细心欣赏张爱玲散文嘅张翰风格，包括佢对人生嘅体验、观感，佢嘅偏爱以及佢嘅审美趣味、文化内涵、文化触觉等。当能够明白上面所述嘅唔同阶段嘅教育，对佢有住深厚嘅熏陶。 当然，我特别有感于佢作品中苍凉格局嘅由来。实在由于他所见所闻所感所爱的家庭和社会，令到他在具体的环境中聚合了感情上的冷漠和疏离，形成了张翰、张爱玲翰的这种透视人情世情所特有的深度。 这种个人真性情流露无遗，形成了张爱玲散文之中独有的苍凉感。我哋可以将佢呢一种嘅特点讲成系佢嘅一个潇洒而苍凉嘅手势，既潇洒但苍凉。苍凉系佢嘅风格，变成咗佢嘅执着。佢嘅手势，佢嘅散文，随处飘洒住佢洞悉世情嘅感知，以及孤独苍凉嘅心灵。 散文留言里边，我哋仲读到佢嘅机智、灵巧、尖锐、矫洁嘅行文。他所见所闻所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所悟。这个所悟可以说是他独有的个性的真情的一家，即是说这一家是由他的见识和才气所组成的，可以说与别不同，亦都显到他敢于不同，以致成为他特有的视觉。他甚至这样自嘲恶俗不堪的张爱玲这个名字，他都不愿意去更改，我行我素。唉，这个就是真正的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留言》，作者张爱玲，由丽历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转讲下一个话题，记得早前有运动员被揭是遭受性侵的一些事件，见到事后社会都关注有关性骚扰在体育界的一些情况。平机会昨天就发表研究报告，有关于体育总会有没有做一些反性骚扰的政策，结果是怎样，落实情况又是怎样，请来平机会行政总监库是营运朱崇文讲一下。早晨。 早晨，萧乐文。 想讲一下那个调查结果，你们发现是怎样？ 我哋發現咧就有好大嘅進步，因為我哋喺2014年同2018年做咗兩次嘅調查啦，就不足四成嘅體育總會咧係有依啲政策嘅。咁但係今次咧，香港就總共有79间嘅總會啦，咁當中60间係政府資助嘅，咁依60间咧都已經寫咗政策啦。 嗯， 咁就另外19间非政府資助嘅咧，都有11间係做好咗佢哋嘅政策，而且呢啲係有政策或者係有一啲教練嘅行為守則嘅呢啲總會咧，只要佢寫咗政策或者守則咧，就100%咧掛上網添嘅。 嗯嗯，咁但係咪有一啲嘅自資體育總會就唔係咁嘅情況？你觀察到？ 冇錯，嗰19间自資嘅咧，就只有11间係寫咗政策或者行為守則。咁就見到嗰個情況就未必係咁理想。咁我哋睇到呢，其實同政府嘅政策都有啲關係嘅，因為政府佢哋係資助呢啲體育總會呢60间呢，就喺舊年佢哋係將佢哋嗰個資助嗰個審查嘅制度呢做咗少少嘅更改，一啲修訂，就加咗兩項嘢。一項呢就係話需要有反性騷擾嘅政策啦，第二呢就係話呢啲政策呢係要具透明度嘅。咁你就見到呢，就嗰60间受資助嘅總會呢係完全跟足啦。咁不受資助嗰啲，咁可能礙於佢資源啊、人手啊、佢嘅規模等等咧，可能佢哋難啲跟得上嗰啲受資助嘅總會。咁但係唔緊要嘅，平機會都盡量幫佢哋。我哋嚟緊咧就希望喺3月份咧係搞一啲研討會咧，都幫佢哋理解一下點樣去寫呢啲政策嘅。 嗯，有冇直接了解過呢啲冇政策嘅自資體育總會嘅原因，點解唔做咧？ 其實頭先講嗰個就係原因嚟，我哋即係過往幾年都同業界有接觸嘅，咁佢哋主要係因為 譬如一啲總會可能得一個員工都唔頂嘅啫，佢一個人係一腳踢做唔到咁多嘢嘅。咁、但係唔緊要嘅，其實可以。我哋所以喺建議裏面咧，都係話，如果啲體育總會咧，最好就每間總會有一個叫做性別課題嘅聯絡人啦。我哋亦都希望咧，康文署啊，同埋呢個民政事務局嗰度咧，係搞一啲網絡咧，係讓唔同嘅體育總會嘅人，即係佢哋嗰個聯絡人咧，係成立一個網絡，去互相交流佢哋嘅心得，咁變咗咧就可以互相去幫助對方咯。 嗯，我見到你哋都有一個熱線係同呢個反性騷擾嘅政策有關係嘅，係咪？ 哦，呢個係另一件事嚟嘅。其實咧，因為我哋過往咁多年咧做咗即係推動反性騷擾呢個運動咧，咁都見到係有啲成效嘅。但係仍然有好多人咧就遇到事咧都唔願意出嚟舉報。咁所以咧，我哋就問到政府咧攞到啲資源咧，成立一個小組咧，就係、是、四個同事嘅啫。咁就成立一個即係反性騷擾嘅工作嘅小組啦。咁佢哋專責係做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是成立一條熱線。咁我哋啱琴日就推出呢條熱線啦。個電話就係2106-2222，即係任何嘅，即係譬如受到性騷擾嘅人士啦，又或者你公司想寫一個反性騷擾嘅政策啦，又或者你公司收到投訴唔識點處理啦，其實各位都可以，即係市民係可以打嚟咧，要了解一下關於呢個課題裡面需要提供一啲協助咧，我哋都會幫到佢嘅。咁當然啦，最主要用家當然係即係受到騷擾或者侵犯嘅人啦，因為過往咧佢哋就唔清楚究竟性騷擾嘅定義係乜啊？遇到嗰件事究竟屬唔屬於性騷擾啊？有陣時唔敢去即係同公司投訴或者同平機會嚟投訴嘅。咁而家我哋有個熱線咧，就方便佢哋咧去問清楚嗰個情況係點，我哋點樣幫佢。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會有轉介服務嘅，即係以往我哋平機會就冇嘅。咁有咗個小組之後咧，譬如話有啲人可能情緒上需要支援啊，又甚至乎係一啲醫療上嘅支援咧。我哋都會透過呢個小組咧，嗰個熱線咧，都會提供呢啲支援俾佢嘅。 我見到咧，其實你今次喺調查入邊咧，有一度咧就講到話，較少體育總會咧提及啊，保證括弧不會因真誠投訴而受到處分，係咪啲體育總會都冇呢個嘅保證，而令到即係嗰個對性騷擾嘅一啲行為嘅阻嚇性會減低咧？ 我就唔敢，因為我哋個研究冇就住呢一點去到即係做一個即係因果關係嘅研究，我就唔敢喺度講啦。不過就其實我覺得咧，其實係如果佢哋寫咗落去咧，對佢哋係有利多過有害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一個人去作出一個虛假投訴，虛假投訴之後咧，咁公司咧其實係可以懲處佢嘅。咁但係如果佢係真誠咁去投訴，雖然嗰件事未必確立得到，未必成立得到，但係呢其實你寫咗就話，如果係咁嘅情況呢，我就唔會追究你啦。咁、 okay. 反而令到嗰啲員工呢係放心去到即係作出一啲即係真誠嘅投訴。 最後都想問一下朱崇文啦，見到而家即係近年呢啲嘅事主呢都係揀喺網上公開地被性騷擾啦性侵嘅一啲經驗。是不是都覺得即係唔向機構去求助是因為冇信心啊，或者咩原因會喺網上咁樣公開呢？ 其實唔多唔少有呢個原因嘅，因為我哋就冇一個即係做量性嘅研究啦，但係質性嘅研究我哋曾經喺唔同界別都做過嘅。咁做一啲調查嘅時候咧，都有陣時候會面見一啲即係受訪者啦，咁佢哋肯同我哋傾嘅話，我哋就問下佢點解，譬如面對到呢啲問題點解唔投訴咧？咁有啲講話係驚影響雙方的關係啦，有些呢就是怕說我不知道那件事究竟是真還是假，即是不是真的跌入了那個法律的範疇裡面，所以他不敢作出投訴了。 明白，好，唔該曬朱崇文同你傾到呢度啊。朱崇文就係平機會行政總監括弧營運嚟嘅。頭先就講到咧，平機會係發表咗一個嘅調查報告，咁啊講到一啲嘅唔同體育總會咧有關於反性騷擾嘅政策嚟嘅。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聽朝早繼續有千禧年代8:00同你哋見面。